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鬼马软骨散特约》，勤力的记者。 艾粒电视台，电视大电影，勤力的记者。 我的任务是将最快、最新、最公平的报道呈现在观众眼前。我就是最勤力的记者，史泽雅。昨日被老总话完之后，我终于知道原来我做的是港文版，不是娱乐版，嘻嘻，那就真是开正我那饭了。各大香港政要，你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了，稍有差池你都不会逃得过我的法眼的。铁脚马眼神仙肚，人民的喉舌屎泽雅。今日我的目标是追访一名政府官员，将他们卸膊的行为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一起跟我来做事。 哎呀，打来打来，你做什么做啊？我又搵 Coffee 啊 ，Yes。 诶，罗太，罗太，唔该望一望镜头啊。 喂，你系边个啊？你 将最快、最新、最公平一面呈现响观众面前嘅记者史泽雅。 你系边个啊？贵姓啊你？ 我哋而家怀疑你用政府钱。 第一，请你唔好再用个 cam 影住我啦。第二。你啊，边只眼见到我用政府钱啊？ 罗太，我哋而家怀疑你用政府钱噶。 我都话我冇啦。 你承唔承认咧？罗太，我哋而家怀疑你用政府钱。 冇啊冇啊， 你系咪有用过政府钱？唔该，你正面面对我嘅问题。 仲有啊，我想问你嗰个我哋系指你同埋边个？ 罗太，我哋系指我同埋全香港嘅观众，请你唔好去 到。哎呀，放低你个 cam 啦！你喺我私人时间度拍我，告你噶。 如果你想报警的话随便，因为警察是最尊重新闻工作者的。罗太，请你现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们怀疑你用政府钱，你有没有用过政府的钱？ 黐线的你都。哎，帮记帮我埋单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终于拍摄得到罗太用政府钱给自己钱的情况了，我们现在看看先。 喂，你说什么啊你？ 阿粒间交咗咪声，因为钱嘅情况我哋嘅谂啦，咁啊啦。 啊，你头先讲咩话？ 好嘛，我哋已经可以拍摄得到罗太用政府钱俾自己钱嘅情况啦。罗太，你承唔承认自己系有用过政府嘅钱？请你回答我呢个问题，唔该。 哎呀，你个 cam 啊，唔好喺我鼻哥窿嗰度低炒上嚟，好肉酸啊！ 罗太，我想问你有冇用过政府钱？你而家回答我有冇用过政府钱？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用十亿啊！讲鬼， 罗太用咗十亿啊！原来罗太用咗政府十亿。指责下向呢度报道完毕，交翻俾新闻部。 你真系黐线嘅你啊！ 你有冇问题啊你？你话翻听你有冇问题啊？你个老生喺边噶？寻日调咗你去啊娱乐新闻部啊！你今日做咩翻嚟报政治啊？你咪黐噶？ 你系咪黐噶？你冇搞错啊？吓、啊，大把明星你跟你唔跟？你跟政治佬吓？咁、啊、你做乜问佢有冇用政府啲钱啊？系咪你错啊？而家吓，你做咩驳我嘴啊？而家 冇 驳我嘴，而家唔系驳我嘴啊？收声啊！做咩唔讲嘢啊？讲嘢啊！收声啦、啊、你！你可唔可以去死啊？你咩啊？唔好讲嘢啊！讲啦、啊！讲唔讲啊？唔讲啊！收声，讲啊！ 我想讲， 想讲咩？唔想听啊！讲啊！你个脑啊，攞嚟谂乜嘢噶？读屎片噶你？啊？系唔系啊？唔好答我啦！我今朝啊，见到你嘅时候已经好猛，你今朝食咗啲乜嘢？你哋食咗？ 欢迎各位观众收睇校际常识问答比赛，我是毛掹正，今日又混杂了很多精英在这里，包括我自己都是精英啦。好啦，介绍我今日参加校际常识问答比赛的学校先，包括有他信你信不信纪念中学、多毛狗小学附属中学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的。首先介绍下咁多间学校今日出席嘅精英先，梗系介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嘅同学先啦。因为呢位同学咧，佢真系好乖仔噶，讲俾人哋听你叫咩名啊？ 我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嘅林冧林啊，林系冧个冧，林系林志玲嘅冧，冧系落冧落布冧嘅冧。请大家多多指教，我是冧林林。 好乖啊，真是好有家教的同学仔啊。 我的冧是冧冧的林。 不单止品学兼优，还跟我相处得好融洽添的。他的人啊，动静皆宜，参加很多课外活动的。 喂都我地介绍未啊，毛掹正姐姐。 我是冧冧林的 林。跟住轮到其他两间学校，其实其他嗰啲二打六咧，唔使介绍都得噶啦。 搞错你，我系多毛狗小学附属中学嘅，我想介绍下我只多毛狗。 好啦，即刻开始今日嘅问答比赛啦。第一条 IQ 题嚟嘅，三文鱼鱼生同埋海胆刺身迎面见到对方，但系佢哋都冇打招呼，点解呢？ 我知啊，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 因为佢哋都系唔熟嘅。 冇错啦， 我话我知道、 啊，答得好好啊，林冧冧同学，好嘢啊！ 我系林字个林， 系 冧冧嘅冧，布冧嘅冧， 林冧冧同学好嘢啊！ 我仲未听过嘅，讲咁多嘢，几时问我啊？ 好啦，第二题， 听过 I Q 题之后咧，我哋有 Q Q 题、哦，问题就系、是、我毛掹正今日绑咗呢个花花蝴蝶结喺头上面，系咪好 Q Q 咧？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 是好 Q， 请你用完整句子作答啊。 毛掹正你今日绑咗呢个花花蝴蝶结喺我头上面，是好 QQ 嘅， 全对啊， 多谢晒。 我玩啊， 好啦，第三题， 第三题 政治题 出啊，你分啊，你自己赚咗嘅时候夜晚啊，半夜流泪，你就知咩事啦你。 第三题， 第三条 咩 政治题？泰国政变同总理他信佢对头嗰个被撤职嘅陆军总司令仲提，仲提佢到底系姓咩嘅呢？ 点知啊呢啲嘢？ 仲瓜得瓜，仲豆得豆，中学 搞错又系佢，有冇真系搞错啊？ 仲提佢系姓李嘅，你仲提佢系姓李？佢系你仲提。 又答啱啦，你真係冇得整啊！其他學校嗰啲同學仔呢，你哋唔使加油㗎啦，因為你點追都追唔到㗎啦。 係啦，唔該你哋收工啦。 好啦，第四題，幼稚園題，小朋友話俾老師知你爸爸係做乜嘢㗎啦。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中學。 喂，明明我咁先㗎喎，做咩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中學啊？明明我咁先㗎喂。 因为佢揿嗰个钟咧系 official 嗰个钟嚟嘅，你揿嗰个咧系非官方嗰个钟嚟。 咩啊？有冇搞错？咩官方非官光钟啊？啊？ 激光 中。我送你上西天啊！我棺材帮你准备好啊你！ 仲瓜得瓜仲豆 得豆，四粒钉钉死四个角啊！等你钉过啊！ 你答翻头先嗰条题目先， 系咪？ 仲瓜得瓜仲豆得豆中学，系幼稚园题啊！小朋友话俾老师知，你爸爸系做乜嘢嘅？ 我爸爸系律师。同时又是医生嚟嘅，考埋会计师牌是会计师，放假嘅时候佢做副警添。 演员啊佢 ！Bravo!Bravo!Marvelous! 多谢。 全中啊。 多谢。 好啦最后一题。 唔该。 都是幼稚园题嚟㗎。小朋友话俾老师知你媽媽系叫咩名啊仲瓜得瓜仲豆得豆中学， 唔该， 我唔揿啦，揿咗冇用嘅，你话系咪佢啊？你话系咪啊？你讲句嘢啊！ 仲瓜得瓜仲豆得豆中学， 可唔可以重复题目啊？ 幼稚园题，小朋友话俾老师知你妈妈系叫咩名啊？ 我妈妈系叫做毛掹静。 啱晒啊！ 哦，原来你呢只林林林系你个仔，唔怪之得你净系叫佢答啦，净系俾佢揿钟，你哋打龙通，你哋犯罪，你贪污，你舞弊，乱过马路，唔捐血，唔守期， 唔守期，系咪想讲卖期或者买期？ 你哋唔守时，唔买期，唔捐血。唔帮人揿 lift， 唔帮人开门，你哋乱过马路，你哋浪费食物，浪费食水，你哋开灯，你哋开冷气，你打边炉。 今日嘅校际常识问答比赛胜出嘅就系仲瓜得瓜仲豆得豆中学嘅林林啦。 多谢。 有冇搞错？你杀人放火金腰带，你哋高买，你哋犯罪，你贪污，唔过马路，乱过鞋。 仔啊，我哋攞埋个十万蚊嘅奖金就翻屋企啦，好 嘛？妈咪， 你贪污，你贪污，你贪污！喂，唔系员工加送俾参加咩？喂， 我哋去卖旗咯！ 你唔收市，你唔卖旗。 转头翻嚟会有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千祈唔好行开啊！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奇幻潮之我悄悄的走了。 哇阿龙你听我讲啦。喂呀。 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嘢啦好冇啊芬啊。 做乜嘢啫呢个世界咩都会发生㗎。你以前明明都信呢啲嘢㗎。 咁咪信还信啦嘛。做个另一回事放车我都上过 UFO 㗎你唔好再讲呢啲嘢啦。 总之你嚟啦。 唉。我諗下先啦。 我等你好消息啊。 喂。啊。喂朱芬。搞咩啊你同阿卢又讲啲咩啊你唔係讲到佢又发癫係咪 唔 你搞到佢咁烦嘅 唔係 你又同佢讲话佢好丑啊 我同佢讲有冇睇新聞咋嘛 做咩啫 泰国又政变台湾又示威穿梭机又迟一日先返地球我諗外星人好快出现。 哇你唔係癫咗嘛阿卢先啱啱好返你又嚟啊。 唔好唔信啊有好多人都俾外星人接走咗㗎啦。 黐线有边个俾外星人接走咗啫。 许志安咪俾外星人捉咗囉。 咩啊许志安係去咗日本开 show 咋嘛做咩啫。 你又点知嗰个唔係许志安嘅替身啊。 黐线啊真係。唉我唔同你讲啊黐线睇我排戏系。 喂外星人嚟啦 哎呀卢啊一日最衰都系你啦。成日讲咩有外星人而家连朱芬都俾你搞到黐咗线啊真系。 你唔使担心啦。 你就唔使担心佢有事点算啦。 唔系啊我唔系话唔担心佢唔会有事㗎。 我知佢咧，其实扮嘢嘅啫，佢想试下我好翻未啊嘛，咪话一阵有外星人嚟接我走，听我上唔上去咯。如果我上去，佢咪会话我咯；我唔上去，咁佢咪知道我冇事咯。 上去边啊？ 上去天台度等 UFO 啊！我唔去，佢冇事噶啦。 唔系啊嘛？咁你咧？你唔信外星人咩？你唔想俾外星人接走咩？咁、做咩今晚唔去等外星人啊你？ 唔系啦，你哋个都笑我嘅。放车我去等听日嗰班 UFO 咯，我唔搭今晚嗰班啦。 晚晚都有噶，晚晚都有噶。 其实日头都有，不过大家唔觉啫嘛。你 系、你真系黐黐地线系咁咯。 喂，够钟啦，不如上天台睇下分点啦。 吓、 行啦、 唔系你落翻嚟先啦！ 你哋都嚟晒啦，你都嚟晒，咁就啱啦 ！UFO 嚟啦！ 吓喺边啊？冇啊！喺边啊？吓喺边啊？冇啊！吓喺边啊？冇啊！吓喺边啊？ 一早嚟咗啦！ 吓 话明系 UFO， 又点会俾你谂到一样先得噶？呢只有成个香港咁大噶！ 哇，真係有 UFO 喎、咁即係話阿芬唔係扮嘢。 係啊， 真係有 UFO， 但阿芬又唔係扮嘢。我 logic 係咪有問題呢？不anyway， 你唔係扮嘢喎、你真係信有 UFO 喎、 唔係啊，佢意思係話佢唔係扮嘢，信有 UFO， 而家係真係有 UFO 㗎嘛。 係時候啦。阿龍你上先啦。 哦， 我知你等好耐 嘅，快啲上啦！ 喂，未执嘢喎，未 唔使执啦，走啦！ 唔系啊，我 你走啦， 你好想我走 系啊？ 我去啦，下一班啊嘛！ 吓吓，系啊， 咁阿尖咧？ 吓，做咩拉埋我落水啊？我唔信呢啲嘢嘅 喎。咁啊？ 系啊，唔去啦。 咁我上去噶啦。 好啦， 阿尖，阿龙。 拜拜！ 十年之后，你哋一定会抱孙噶。 吓、我未结婚，连仔都哦。你话阿尖啊？ 我已经有个孙噶咯，唔使十年之后。 阿尖哥， 尖哥， 喂，咪住！咁阿荣咧？ 咦？系、哦？诶，唔该，停一停车先喺呢度。我都系唔走住啦。 啊！我唔使啦，我点解？喂，做咩事啊？喂，我唔扎晒啊！喂，做咩捉我啊？喂，救命啊！喂，做咩捉我上去？我冇得啦，我唔信噶！喂，你哋呢班人，十年之后，我一定会翻嚟报仇噶！ 喂，哇，走咗咯喎！ 我去食啲嘢先啦，吓啦， 好， 我揾阿荣啊， 我翻嚟咯， 吓、 咦，哇，十年之后你仲喺度嘅， 我有冇白头发啊？ 冇、我真系上咗去十年噶啦，呢啲就系山中访一日，一年访一十。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收睇， 拜拜， 拜拜， 开电视。 斜，你有冇留夜，眼角有滴嘢，一对望你双眼就有啲嘢发射，这一夜你送我六折，好感动我也有六折，你有晒狂野，我会冇事嘅，全场现在嗌我一夜，原来在特别特别日子我要